攻读真言第二十章。清酒令人轻狂，醇酒使人发疯，凡沉溺于酒的必不是明智人。君王的震怒犹如狮子的咆哮，触怒他的危害自己的性命。平息争端是人的光荣，凡是愚人都喜爱争论。懒惰人一寒冷便不耕作，收获之时他必一无所获。人心的谋略有如深水，唯有聪明人才能汲取。自命为仁者比比皆是，但有谁找到忠贞的人？正义的人必然为人正直，他的后代子孙必然有福。君王高坐在判座上，所有邪恶都一目了然。有谁能说，我保持了心灵的洁净，我是纯洁无罪的？不同的衡量，不同的升斗，二者皆为上主同样厌恶。孩童的行为洁净正直与否，由他的举动便可认出。能听的耳朵，能看的眼睛，二者皆为上主所造。不要贪睡眠，免得你受穷，两眼睁开才能得饱食。顾客常说不好不好，但一离去赞不绝口。虽有大批黄金宝石，但最宝贵的还是明智的唇舌。谁为外方人作保，拿去他的衣服？谁为一帮人作保，以他本人作质？骗来的食物颇觉香甜，事后口中却满是沙粒。运筹帷幄，必先要商讨；进行战事，必须凭智谋。游荡闲谈的必泄露秘密，张口绕舌的别与他交结。凡是辱骂自己父母的人，他的灯必在幽暗中熄灭。起初容易得来的财物，最后也不会得到祝福。一切不可说，我要以恶报恶。应信赖上主，他必拯救你。不同的衡量为上主所恶，不同的天平实属不得。世人的脚步由上主支配，人哪能了解自己的道路？人若贸然说圣，许愿后才反省，这是自投罗网。智慧的君王博扬恶人，且用车轮来压榨他们。人的神魂是上主的灯，探照肺腑的一切隐秘。仁爱和忠诚是君王的保障，他的宝座是赖慈爱而支撑。少年人的光荣在于他们的魄力，老年人的荣耀在于他们的白发。剑伤的鞭打能清除邪恶，杖击能触及肺腑的深处。